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五十七集，千钧一发。唐范隐隐悲观地意识到，这场内乱可能很快就会结束。邓秀才人多势众，九娘子是敌不过他的。这也是因为九娘子太骄傲自满了，以为凭着总教巡使南城帮客卿的身份，邓秀才不敢对他怎样，所以处处与邓秀才对着干。谁知道，邓秀才压抑已久，早就有杀人灭口的心思。正好这里荒郊野外，只要把九娘子的人马都解决了，再栽赃给官府，谁也不知道是他干的。唐范当然不是在为九娘子担心，这女人看着好说话，还准备将孩童们送还给唐范，但那只是因为她想和邓秀才作对，而绝不是因为她是什么良善之辈。然而，如果九娘子死了，随州他们又还没到，自己就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。眼看出口就在咫尺之遥，唐范却不能上前，只能躲在暗处束手无策。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，实在令人焦急而又无奈。认识唐范智计百出，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什么法子。就在此时，由远及近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，唐范来不及细想，连忙躲入旁边一处凹入的阴影里，却见那头的通道有几个人跑向把守出口的两人，后者其中一人问道： 出什么事了？ 九娘子死了，二当家让我们准备撤退呢。 九娘子死了？怎么死的？ 就关心这个呢。他是被二当家杀的，连同两个手下，你说那娘们儿处处跟二当家过不去，二当家忍了他那么久，不杀了他才怪。 问话的那人却是知道九娘子与白莲教的关系的，连忙道： 可他不是总教的使者吗？就这么杀了他妥当吗？ 别提了，我们每年都要给他们上缴银钱，他们倒好，什么都不用做就坐享其成，二当家早就想和他们翻脸了。反正这次有官府的人来掺和，到时候把那娘们的死往官府身上按，谁也怀疑不到我们的头上。 那人倒有几分脑子，闻言就迟疑道： 那我们岂不是要受到总教和官府两边的通缉？ 少废话了，二当家说了，趁着那边过来接应的人到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趁着官府的人还没来准备撤退。你们这边是留守出口之一，要负责殿后，免得被敌人从后面打了。还有被罗瘸子绑来那个小子跑了，你们看见他没有？ 没有，我们在这里把守，半刻都不敢离开，一个鬼影都没瞧见。 刚才为了收拾那娘们啊，一时有些乱，正脚外头接应的人又来了，另外一个出口就出现了片刻的空档。二当家和三当家疑心那小子趁乱跑了出去，反正等会儿如果你们瞧见了，就一并杀掉了事儿啊。 唐范心想，怎么又来了个三当家？对了，刚才我去见邓秀才的时候，旁边除了九娘子还坐了另外一名老者，估计就是那个老狮子三当家了。伴随着邓秀才杀了九娘子准备撤退转移，唐范的待遇也随之从非杀不可变成看见了顺便杀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的高兴，因为一旦被邓秀才逃入深山，就等于龙归大海，到时候可真就难觅踪迹了。只见那两人答应一声，随即又是一阵脚步声远离，那两人便小声说起话来： 二当家让咱们殿后，那咱们什么时候走合适啊？ 总不能等人都走光了再走吧。 再等等吧，要是太早走被二当家看见了也要怪罪我们的。 那二当家说的那小子还找不找啊？ 你傻呀，找什么？逃命要紧。等我们跟二当家上了山，官府都找不到我们，还担心泄什么密？ 唐范无心再听那两个人的话了，他心里暗暗着急，生怕阿东他们被邓秀才带走，便又循着原路小心翼翼地返回。此时邓秀才杀了九娘子和他的两个手下，已经带着众人从另一个出口撤退，饶是他动作再快也被一群孩子拖了后腿，光是将他们从地窖里带出来就花费了不少时间。阿东谨记唐范的嘱咐，知道这些坏人轻易不会杀他们，便有意磨磨蹭蹭慢慢吞吞，又故意跌倒在地抽泣着说走不动路。那贼匪没有办法，直接提起他的后领就往前带。那些人陆续离开，唐范远远跟在后面，隐隐听见他们说外头已经有马车来接应，不由更加着急，眼看他们出了地洞便瞅了个机会也跟着跑出去，躲在旁边的大石头后面。换了半个时辰之前，如果他能离开这里一定赶紧去搬救兵，但是现在唐范一心只想着不能让这帮人就这么跑了，不然以后要找阿东他们就更难了。想及此也顾不上什么先保全自己了，直接大喊一声站住，又从石头后面走了出来。在空旷的野外这样一声大喝不啻于平地惊雷，将那帮人都吓了老大一跳。邓秀才更是立时回转过身，他看见唐范先是一愣而后阴笑， 本来以为你跑了打算放你一条小命的，结果你又自己跳出来，还真是茅厕里点灯找死。 唐范胆胆一嗅镇定自若，我确实先逃了出来，而后又联系了锦衣卫与西厂，他们就在五里之外，很快便能赶来。他的话引起一阵微微的骚动，听说官府的人将至，南城帮的人都露出微微的惶惑之色。唐范自然不能等邓秀才安抚人心，立马抢在他前头道， 二当家，老实说我并不愿意将你逼得无路可走，但是你既然杀了九娘子与白莲教决裂，就再无退路，如果再跟官府交恶，到时候两面不是人，只怕处境更加堪忧。即便是逃往山中，朝廷出动军队剿灭你们也在顷刻之间呢。既然如此，为何我们不能握手言和，只要你将那些孩童都交出来，我就可以在汪场宫和北镇府司那边为你说情，你的兄弟手下也都有一条活路，何乐而不为呢？ 哼，你说的轻巧，可惜你不是皇帝，否则我便信了你。如今我由暗转明，对姓万的来说已经没有利用价值，他恨不得把我推出去背黑锅，又怎会因为你的求情就饶了我们？与其在别人手下苟延残喘，不如自立山头，宁可死在金银堆上，我也不会去给人家当奴才。 唐范拱手道， 二当家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能否打个商量，你将那些孩童留下但做无妨，等会儿锦衣卫和西厂的人来了，我自然会帮忙拦住他们，不让他们追上你，双方各退一步，这样如何？ 他的表情实在是太镇定了，一人面对南城帮二十几个人，面无惧色，侃侃而谈，无形中令那些南城帮众不由自主就相信了他的话。那个貌似三当家的老者甚至对邓秀才道， 二当家，他说的也没错，我们如今已经和白莲教翻了脸，最好别跟官府的人闹得太过，否则只怕双面受敌呀。 邓秀才抬起手制止了对方继续说下去， 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唐凡，此刻便冷冷道， 差点连我也相信了你的话，你根本就没有援兵，还敢在这里虚张声势。 唐范面不改色，挑眉道，何以见得？ 哼，因为你被抓来的时候，我就亲自搜过身，将一切物品都搜出来，你拿什么去通知官府的人？刚才看你装得挺像，差点被你蒙了过去，还不给我杀了他。 唐范说那么多虚张声势的废话，本来就是为了拖延时间，却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对方识破了。眼见南城帮的两个壮汉提着钢刀大步朝自己走过来，不由厉声道， 住手，援兵就在你们身后。 邓秀才不为所动， 还不给我动手。 他已将唐范当成了死人，一边说着一边翻身上马，而另一辆载着孩童的马车已经开始往前驶去。唐范一不留神，那两柄锋利的钢刀就已经到了跟前，躲也躲不开。他已经竭尽全力拖延时间，奈何随州他们迟迟没有现身，纵然有万般伎俩，也敌不过一粒降石会。唐范万般无奈，跑也跑不过人家，心道无觅休矣，索性闭上眼睛引颈受戮。过了几息，本该砍到头顶上的钢刀迟迟未至，预期的疼痛也没有到来，却听见耳边破空之声响起，他不由得睁开眼睛，便发现眼前的情势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本要砍杀他的两名大汉应声倒下，一个背心插着一柄绣春刀，另一个脑袋上插着一根羽箭，还有其他几支羽箭要么射在马匹上，要么射在人身上。马匹受伤受惊，嘶鸣一声便将人掀翻在地。邓秀才又惊又怒，当机立断， 风景扯呼， 不过明显已经迟了半步，从前方山林窜下四条人影朝他们这里扑了过来，细看正是随州四人。随州手中空荡荡的，便不难看出方才是他射出手中绣春刀，才将其中一个想要杀唐范的人解决掉。唐范大喊一声刀在这里，便将绣春刀从那人背上抽了出来，也顾不上被溅了一身血，便将绣春刀朝随州抛过去，后者一个漂亮的跃起，稳稳在半空中接住刀，反手又砍伤了一个贼匪。邓秀才手底下的人也不弱，尤其是他那几个心腹，身手更不必说，但是随州几个人去而复返，充其量只是让邓秀才折损几个人手，不至于让他们如此慌乱。真正使得局势逆转的是汪直带过来的那些人马，方才那些羽箭也都是从西厂番子手中射出来的。但见汪直带着大队人马由远及近，先是射箭立威，而后加入战局，瞬间就使得随州他们如有神助，彻底在人数上碾压了邓秀才他们。双方战作一团，胜败只是迟早的事情。但唐范却心急如焚，他趁着邓秀才他们无暇他顾，跑向那辆载着孩童们的马车，就怕再晚一点，那些孩童就会被狗急跳墙的南城帮众抓去做人质。却见马车帘子被掀开一角，原本应该被绑缚起来的阿东此时正蹲在里头往外探看，他后面还藏着好几个脑袋，那些孩童紧紧揪着他的衣角，表情害怕之极。他们之所以能够自由活动，正是方才唐范留给阿东的瓷片起了作用。小阿东趁着乱局将自己解绑之后，也给其他小伙伴松了绑，这无疑节省了许多时间。唐范大喜，跑到马车边上，将阿东与其他孩童一个个接下来，又让阿东将他们带到旁边大石头后面藏起来，告诉他们除非坏人伏诛， 否则都不要出来。正在他殷殷叮嘱的时候，冷不防随周一声大喝： 润青闪开！ 汤范猛地回头，便见邓秀才提着染血的钢刀朝他奔过来，表情疯狂而扭曲，面露森森杀意，显然是战局忽然逆转，使得他一败涂地。他不甘束手，想要抓这些孩童当人质了。虽然变故不过片刻之间，邓秀才看似疯狂，但脑子却清醒得很。他知道抓唐范当人质是没用的，对方不过是一个小官，无足轻重，随时可能被放弃，与自己无用。要抓人质，最好就是抓那两个大官的孩子，他们才是这次官府不死不休追过来的真正目标，只有将他们抓在手里，自己才会真正安全。唐范如何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？一旦朱勇的女儿被邓秀才抓在手里，到时候就没人能阻拦得了邓秀才了。示意他想也不想，不是往旁边一躲，而是朝邓秀才扑过去。这举动在不相干旁人看来实在有点傻，因为唐范本身没丝毫功夫傍身，完完全全是普通人一个，而且他手里也没有任何武器，根本没有与邓秀才一搏的实力，他这一扑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但他就是这么做了，这电光火石之间没有任何矫情做作，虚饰伪装，有的只是下意识的举动。在唐范看来，他并没有觉得他是朝廷命官就比那些孩子高出一等，却正因为是父母官，所以更应该身先士卒保护百姓。 蠢货，大蠢货，天大的蠢货！ 汪直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，他离得远，根本不可能阻止邓秀才的刀砍向唐范，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一边大骂出声。随州离得近一些，本来应该也来不及的，但他仍旧想拼一拼，所以他没有像汪公公那样破口大骂，而是加快身形，迅若闪电，化作黑影一般，手中提着绣身刀，全力刺向邓秀才。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就在邓秀才即将砍向唐范的时候，后者忽然从怀中摸出不知何物，劈头盖脸地砸向邓秀才。那些东西黑乎乎的，还有好几块，乍看像是暗器，很锋利，还涂了什么东西在上面的样子。莫非是淬了毒的暗器？邓秀才大惊失色，连忙将手中长刀挥舞起来，将周身护得滴水不漏。只听得叮叮叮几声脆响，那些东西悉数都被打飞，有的碎成几片，纷纷溅落在地上。邓秀才一看，那个气呀，什么暗器，分明是几块瓷碗碎片。那看着像淬了毒的地方，则是碗上的青花纹理。那一刻，他想把唐范大卸八块的心都有了。都说战场上瞬息万变，唐范丢出瓷片争取的那短短几息时间已经足够。随州已经赶到，绣春刀携着雷霆万钧之势杀之，滚滚刀光带着杀气涌向邓秀才。邓秀才不得不回身，咬着牙对付随州。机会转瞬即逝，被唐范这么一打岔，邓秀才已经错过了挟持孩子们作为人质的机会。不及片刻，紧跟其后的还有锦衣卫以及西厂番子们。大家都知道，这邓秀才乃是此行首领，只要抓住了他，就是大功一件。其他人已经陆续被制住，空出手的人蜂拥而上，将邓秀才团团围住。后者的失败已成必然，只不过早晚而已。